我想不算好不算坏的生活里最害怕的就是听到一些突如其来的噩耗。这一整天里真的是听到了太多让我们难过的消息。蓝色土耳其的街也说心里一直都不是滋味。那此刻呢，希望大家在这些难过的事件里更加的珍视自己周遭的在乎的亲情友情爱情和过好自己的每一天，因为真的是 你永远不知道结果和意外哪一个先到来，也不知道生命的历程到底到哪一天就是你要和很多人挥手道别的时刻。所以在相爱的时候就好好的爱，在可以争取自己想过的生活的时候就要不遗余力。下面我们要送出的第一份祝福是一份很开心的纪念日礼物，这是来自23498。 他说今天是我恋爱满一年的日子，我要在电波当中给我的男朋友胡金生点播一首歌曲，要对他说：亲爱的胡先生，我们在一起一年了，也越来越了解对方，找到了舒服的相处方式，就是那种独立又亲密，相爱又自由。嗯，我们做到了，谢谢你让我享受爱情，希望你受伤的脚早日康复， 远离伤痛，路很长，我们一起走。爱你的白洁为你送上这首就是爱你。每年的这一天，如果我都做点歌节目的话，都很愿意帮你们传递爱的纪念日礼物。我一直都想对你说，你给我想不到的快乐， 像宇宙给了沙漠，说你会永远陪着我，做我的更多翅膀，让我飞也有回去的我。 特别笃定的回答就是爱你。我记得我曾经读过一段关于一段爱情好不好在女孩身上的体现是最明显的话，也想和各位分享一下。如果一个女孩子自信有趣，那她身后肯定有一个愿意宠爱她的男朋友，这个人呢肯定保护她的自尊心，给她底气，所以呢她说话做事的时候才不会畏手畏脚，怀疑自己是不是不够好，像一个神经病一样患得患失。那些被宠爱的人啊，一看就能知道，因为他们总是被温柔灌溉着，眼睛里都流淌着月光那种颜色的水，一举手一投足都好像在说，我就是一个值得被认真对待的人。世界上好的爱情都是这样的，对错不重要，只要有爱就会有偏袒和宠爱，这种密不透风的感情会让你的人格更加独立和坚韧，宽容温和地面对这个并不完美的世界。如果你发现有的人他渐渐地变成了这样的人，那说明他的感情中对方所给予他的真的是一种非常阳光非常正能量的爱的传递，愿你找到了这样的人。继续我们爱的更久点，如果你刚刚打开收音机想点歌的话呢，也欢迎继续登录新浪韩立微博。下面这首歌呢是一位男士要送给他爱的人，他说我想给我身边的我爱的他点播这首往后余生，他今天不太舒服。曹小旭傻呆呆，昨天是我和现在的准媳妇儿我家林宝相识一周年的日子，不巧的是他最近感冒了，点播这首往后余生送给他，林宝，往后余生一切都是你。 你总太天真，往后的余生我只要你，往后余生风雪是你，平淡是你，清贫也是你，融化是你，心底温柔是你，目光所至也是你。 2018年还剩下最后的一个季度，但是对于很多人而言，如果问他这一年当中听过的歌曲里印象很深的歌，那这首《往后余生》一定算其中的一首吧。这首歌呢是马良在2018年的5月16号创作并演唱的，这是一位男歌手啊，但后来呢有很多女歌手来翻唱。我今天晚上带来的这一版呢也是女人很温柔，我觉得是很安稳的一种状态下带着感恩的心所唱的《往后余生》。希望我们都能够在余生里遇到一个像太阳的人，他会帮你晒干所有不值得一提的迷茫和困惑。继续我们爱的更久点，每天都会发生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同时也有一些不够顺利的点。看到了有一位朋友说，今天真的是太糟糕了，很多事情都不顺利，心情特别不好，买房子的事情泡汤了，天天和多多，真的想对你说，咱们说好的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呢。上天有些事情没有让你在这一刻完成或者说如愿，那一定是还在接下来的生活里打了一个伏笔，还有一些更重要的，可能会有一处比这更好的房子在等着你，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除了生死真的都是小事。在今天的这个日子当中，我想你的这件事情和那些离开我们的人比起来，真的不算是什么太大的事儿了。送你一首歌。 因为相思的际遇，有说不完的话题，因为共同的话题，又多了一些默契。我看你 I see the little you in me， 我懂你， 也只有你懂得秘密， 不可思议。 想早已说好的约定，两人同行， 这是最好的安排，安排让我陪伴你，遇见每一种爱，时光总在我们的背后悄悄离开 又回来，这是最好的安排，安排让你保护我，天使般的关怀，一盏一盏换来或飞快，都要有你， 必须是你， 互相提醒，生命带来的惊喜。 这是最好的安排， 安排让我陪伴你遇见每一种爱， 时光总在我们的背后悄悄离开， 要回来这是最好的安排，让我们渐渐明白幸福不是意外，一天一天爱建立着爱， 需要有你和我一起， 还要继续发现更多的惊喜。 能够做自己的情绪好的管理者，一个情绪输出好的控制者，对于一个成熟的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当然这首歌送到你耳朵里的那一刻，你突然间发现其实真的这一刻只是因为没有随了自己的愿望，成年人的世界里哪有那么容易一下子就心想事成的，总是还有一点小小的考验和磨难呢。这首歌呢就叫做最好的安排，送给你了。下面我们要送出的祝福呢，是来自一心少女一二，她要点播的歌曲。看来她是在南方。她说：“我想点播一首蔡健雅的《红色高跟鞋》，送给北京的她。我在南方的秋天里想念你。北京还好，马上就要立冬了，有一点凉。但是因为爱在心中，我相信它也是温暖的。那希望你点播的这位。”朋友他刚好在收音机的那一端正在等待接收红色高跟鞋。 形容你最贴切，拿什么跟你做比较才算特别，对你的感觉强烈却又不太了解，只凭直觉你像我在被子里的舒服，却

明天在高空偏北气流的控制下，天气以晴为主，扩散条件非常好，风力不大，有利于人们户外活动和交通出行。今天夜间的最低气温在3度左右，天气比较冷，早出晚归要注意防寒保暖。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偏北风2-3级见4级，最低气温3度，最大相对湿度40%。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6度，最小相对湿度2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3，适宜穿毛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文艺演出方面。近日由北京舞蹈学院主办的2018北京国际舞蹈院校芭蕾舞邀请赛颁奖典礼暨闭幕演出落幕，闭幕式上公布了本届竞赛的4大奖项、24名获奖选手，并且上演了精彩的表演。评委会主席弗兰克·安德森认为，古典芭蕾从之前的优雅到后来有一段时间里演员的技巧占据上风，现在又回到了芭蕾这种艺术的原本的高贵与典雅上来。全世界的舞团团长都希望能够找到表现力强的、技术动作规范的芭蕾舞演员。云门二艺术总监郑宗龙编舞作品《十三声》近日亮相2018国家大剧院舞蹈节。光怪陆离的影像背后是熟悉的市井烟火气息，云门二的舞者用肢体的律动和声音的释放撞开了记忆的闸门，在充斥着荧光色泽的声影迷宫中诠释着一种来自台湾的生猛。近日伴随着一段运河岸边千年之城视频小片的恢宏呈现，主题为魅力副中心圆梦新时代的2018北京通州运河文化艺术节在国家大剧院台湖舞美艺术中心台湖剧场内唯美启幕。本届运河文化艺术节到12月中旬结束，将围绕千年运河回响千年、辉煌40载大地飞歌、砥砺前行领航梦想3个板块组织12项文化活动依次展开。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晚上9点，带着伟大的爱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 妈妈，生日快乐，我爱你。 哎，哥们儿，没事了，你一定行。 亲爱的，我好想你，你要好好的。 嘿，姐们儿，别哭了，明天咱们大吃一顿，我请客。 宝贝，加油，下次考试一定能更好。 傻丫头，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 那些你说的，都是最动听的。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周一到周五晚上9点。爱得更久点，我要再说一遍，我爱你。韩丽主持， 我是韩丽，巧克力的丽，坐标北京建外大街14号。欢迎各位在全新的一周来到《爱得更久点》这样一档电台点歌节目。无糖雪碧兑可乐，你好，他刚刚从图书馆出来，还有4天就要考试了，考教师资格考试是吗？所有考试的小伙伴们都请加油吧。好，为你带来这首来自赵雷的《画》。 为寂寞的夜空画上一个月亮，把我画在那月亮下面歌唱。为冷清的房子画上一扇大窗，再画上一张床，画一个姑娘陪着我，再画个花边的被窝，画上灶炉与柴火，我们一起生来一起活。

首歌，希望真的有这种很灵验的祝福啊，求子成功，继续爱得更久点。下面这首歌呢，是来自泰迪大熊可爱多点播的歌曲。能够想象出今天对你来说确实是心里面是五味杂陈的。他说，我无意中联系到了以前的女朋友，聊天中想起了许多当年的画面，那一切都好像就在昨天，所以很想点播一首陈奕迅的《阴天快乐》，送给曾经的我们和那些没能在一起的恋人们，愿我们带着彼此最好的祝福幸福地走下去。是啊，人生谁与谁能最后走到终点，可能真的是要看缘分，看彼此有多少的契合度吧。 天空它像什么，爱情就像什么，几朵云在阴天忘了该往哪儿走，思念和寂寞被吹进了左耳，也许我记不住，可是也忘不掉那时候那种秘密的快乐。听阴天说什么，在混乱中的我想对着天讲说，无论如何阴天快乐，叫阴天别闹了，想念你都那么久那么久了，我一抬头就看见你那个酒窝。山越岭之后，爱却神出鬼没，你像一首唱到沙哑偏爱的情歌，旅途中坐一坐，在秋千上的我，原来我忽略的如今想纪念也没用，那些时光的意义什么，在混乱中的我想对着天讲说，无论如何阴天快乐，叫阴天别闹了，想念你都那么久那么久了，我一抬头就看见你那个酒窝，穿过了现在，绕过了未来，风在心海中带着你我旅行，变成老头，哦，孤单怕成了习惯，所以我淡定走在人海中，偶尔想看云飞却没风，听阴天说什么，在昏暗中的我想对着天讲说，无论如何阴天快乐，叫阴天别闹了，想念你都那么久那么久了，我一抬头就看见了当时的我。 双十一挑花眼， 别挑了，来北京苏宁买电器，价包双十一，10月9到12日，以旧换新再优惠，买热销爆款，来苏宁。 晚上9:45，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北京乐广播，来到爱的更久点这样一档电台点歌节目，周一到周五的晚上9点，我都会在这里等待着你。下面这首歌呢，是来自发来私信给我的小毛朋友要点播的一首新歌，这是来自苏醒和江源演唱的《称兄道弟》。 都是非不分， 快乐地活下去，不能太认真，这世界太多人把谎话当真，然后自欺欺人，搞错了身份。 城市暴力不管话题怎么转移，有些道理说给懂的人听，不再畏惧当你和我一样还笃定的相信，城市暴力不管得意还是畏惧，有些默契总是心有灵犀，前路待续，有你伴我闯未来，承认我时候雨过天晴。世界上太多的人，他们都是非不分，快乐地活下去，就不能够太认真，这世界太多太多的人，习惯把谎话当真，然后学会了自欺欺人，终于搞错了身份。城市暴力转移，有些道理说给懂的人听，不再畏惧当你和我一样还笃定的相信，就是道理不管得意还是畏惧，有些默契总是心有灵犀，前路待续，有你伴我闯未来，承认若时候会雨过天晴。 我站在你左右，我站在你左右，我站在你左右，你左右驻足停留，我站在你左右，我站在你左右，我站在你左右，你左右从不回头。 I'm here for you 哥们儿情一生，这首歌呢是来自苏醒作词作曲，并和他的好朋友张远共同带来的《称兄道弟》，但是这个称呢是支撑的称，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都需要亲情、友情、爱情的支撑，无论世事如何，不管周遭发生了什么，都请坚定的好好爱生活，爱你的家人、朋友和你生命中最在乎的事情。好了，今天晚上的爱的更久点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呢我会和叶谦带来全新的男左女右，新的一周如果有空的话我们一会儿见吧。 不要只是个过客， 在我生命留下一首歌， 一首歌 无论结局会如何， 好想问你 购物双十一优惠，让利提前开始抢购了，送积分享折扣，尽在10月28号至10月30号。新老会员来店订购，即享95折优惠，再送您双十。